好，嚟到呢个岸伯法律点评啦，咁啊，今个星期咧，岸伯咧本来想拣翻啊呢个吓周恩岳嗰个对歧视嘅定义，但系当然啦，我哋唔可以忽视台湾嗰个太阳花运动啦吓。咁啊，你又点睇咧？岸伯系啊，想讲边个角度嘅嘢咧吓？ 哦，佢有啲宪政危机嘅成分啊嘛。 系。 咁啊，台湾有个特色就系佢。五权分立噶嘛，我哋讲三权分立噶啫嘛。 嗯，咁啊，今日咧个录音室入边咧就多一女声吓。 Hello， 系咁啊，阿沙莉咧就参与下我哋个讨论咁样样咯。 系， 沙莉同埋佢只猫啊。 系客串下。 系冇错。 系 嘛？咁啊。 点啊 ？update 下个情况好啊，沙莉啊。 其实啊， 最新嘅发展。 其实我而家即系我一路都有留意呢单新闻嘅，即系又话佢哋开始即系占领立法院啊、行政院啊咁，跟住到后来话清场打到头破血流，咁其实自己一路都有睇开嘅。而家最新发展就系话，其实马英九都开始即系粒粒地水噶啦，又话即系都愿意同啲学生对话咁样样啦，同埋即系我今日睇就环球时报咧，咁其实即系你知中央喉舌嚟噶嘛，咁佢哋都。系啦，咁佢哋其实自己讲緊即个嗰个叫做评论啦，佢哋都话即要求中央系唔应该再开放同呢个台湾呢个台服贸嘅对话嘅。即话其实而家系点讲呢，佢哋嘅用语就系话台湾系俾面唔要面。系啦，咁既然佢哋真系咁巴闭啦，咁就 suppose 应该唔应该再去俾啲着数俾台湾，即依然都系恩主心态咁样样咯，即要不是中國人咁樣，然之後台灣早死了，都係呢啲即係一貫嘅恩主嘅心態咁樣樣咯。 施捨俾你咁樣係咪？ 係啦， 表面係咁睇啦。 係， 我覺得表面嘅啫。 咁啊，我爸點睇咧嚇？ 嗯， 冇嘅，我諗最終係冇事嘅，照樣係會通過嘅。即係佢哋都係會，而家係等揾緊下台階啫。你而家霸住個立法會立法院一個禮拜啦喎。 嗯， 係咪？咁我睇下馬英九就係揾一個，即係嗱，其實鬥心理啫嘛呢啲，所以佢都係高手嚟嘅呢啲搞呢啲社運， 啊， 已經搞噶啦，佢搞學生運動啊嘛，開始，而家係等緊即係大家個心理，即係你學生都係有大心理壓力噶嘛， 係軟化啦，等佢哋啊， 即係你衝又唔敢衝咯，即係又唔能夠再衝啦，咁你守住嗰度又唔知守到幾時咯，咁大家都心理壓力嚟噶嘛，咁好啦，咁上下啦，咁佢突然間又俾面喎，今晚又好似話嚇。冇条件嘅情况，冇先至条件咁样就可以见喎。咁琴日都唔系㗎嘛，琴日话有前提就你 set 咗前提我唔倾啦咁样啊。咁而家话冇所谓，唔需要任何前提，总之你鍾意就嚟倾啦咁样。 一啖沙糖一啖屎啊。 咁呢， 但其实佢会唔会好似即系之前即系譬如好似香港咁样话各教又话退又话退，咁但到最后可能系佢话就实命明就话退，咁但其实暗瓦底地佢又慢慢咁样推行。其实你觉得台湾系咯，会唔会好似系咁样样？即系我让少少俾你，跟住但系佢暗瓦底继续推咧？ 唔系，而家你个学生最能够嗌得响嘅就系你太快啫嘛，出卖利益啫嘛。咁、如果佢话咁逐条倾，咁逐条倾咯，咁佢迟啲啫嘛。 佢而家个问题就系佢唔肯逐条倾噶嘛。 系佢急啫嘛。咁如果我听咁话 set 个时间啦，嗱倾三个月好啦，最多半年好啦，咁你都要过噶嘛。咁佢咪解決咗咯，當即係佢唔會推翻呢個協議，即係呢個嚇服務協議咧。咁啊，馬英九嚟講就係同大陸嗰邊暗瓦底傾啊，咁嚇。 佢突然間話設呢個時間嘅限制咧，係冇違憲㗎，係咪？ 嗯，咁啊冇嘅，唔係因為嗰邊你簽咗協議，你 delay 咗，咁嗰邊諒解唔會搣咗個協議，咁就冇事㗎啦咩？遲啲啫嘛啲嘢。 嗯。 咁遲啲嗰啲嘢反轉，即係你知啦，政治嘅嘢，即係啲 fireback 會出現㗎嘛，啲人會其實都係依家係多人贊成過反對嘅， 係 多人反對過反對嘅，即係台灣嘅民意嚟講啦。咁佢都係會做㗎啦，即係我覺得就係拖一拖，同埋可能傾下囉咁樣。其實呢樣嘢應該係個反對黨做㗎嘛，你講係打拉布啊咁樣嚇。霸住立法會啊！咁但係而家佢竟然係靠到學生去做，因為民進黨都唔係好著力去做反對啊嘛。佢哋最興一樣叫做舉，即係反對中通過噶嘛。即係香港都係啦，香港都係。 即係好似香港白鴿黨咁啊嘛。 係啦，即係工黨都係啦。即係咧，鬧一輪，不過就咁啊通過啦，咁譴責佢咁啊， 譴責 都叫做懶係有做過嘢咁，但係又 台灣台灣好叻嘅呢啲咁嘅反對黨。點解咧？你調翻轉頭喂咁。咁你民進黨好簡單嘅啫，你選我做總統啦，下次我就推翻佢啦，我搣咗佢啫嘛，你簽已簽咗可以搣噶嘛，做咩啫？係咪先？唔做唔做噶啦，唔使死噶嘛，你吹紅帳噶嘛，國與國之間協議係最咩嘅？又冇法庭可以仲裁嘅， 係咪？唔睬你就唔睬你噶啦。 啊，咁我話喂，我上台就搣咗佢咁樣，咁 但係真係咁容易咩？你對講緊對住中國，你覺得俾你踩咗個氹落去，你仲咁容易掹翻只腳出嚟咩？ 哦，民進黨嘛嗰、那個係。 唔通佢打你啊？两回事嚟噶喎，佢最多话哎又唔做生意咁样，又冇噶。你哋国际间嘅嘢永远都系咁，成日嗌下交啊，得闲你制裁我，我制裁你，最兴噶啦。因为大家系主权国咧，而家变相都系主权国嚟噶嘛，佢奈你唔何噶嘛。但问题就咁，我制裁你或者我唔同你做生意咧，你都系会死噶嘛。所以民进党都系啊，即系民进党当咗即系两年后佢当佢系赢咗咪诶，即系国民党攞翻个总统位。佢其實都係要做嘅呢樣， 面對相同嘅問題咯， 佢都係要做嘅，即係佢知㗎呢樣嘢，所以佢淨係喺度，佢嘅調位定喺咩咧？佢話佢唔霸王硬上弓，唔逐條審議啫嘛。係咁逐條審議，你知啦，唉，即係你話你要拖佢又得，你要即係鬧完一輪，執下呢樣執下嗰樣，即係實質上都俾佢過到又得㗎嘛。 佢唔審議都算啦，佢好多係直情唔拎出嚟，即係佢係唔公開。 係咁咪 啲人係根本上唔知道你通過咗啲乜嗰下先至得人驚㗎嘛。 嚴啦，我諗都係兩樣嘢都有嘅，因為國民黨急於要過，咁咧民進黨又想拖佢，但又唔想佢唔過喎。咁你係要拖佢，你先有得表演㗎嘛。咁咪佢形勢咪咁咯。咁佢把幾火就話敲啱你唔夠人啦，一夜就通過咗佢咯。咁就即刻。啲學生發癲咯，咁解啫嘛。 O、okay. K， 即係大家都係一個政治，即係一個唔係你死我活嘅，其實好簡單。 唔係喎，今次係學生自己發起嘅喎， 啊， 唔係民進黨去發起嘅喎。 咁啲學生嘅背景都 啦 都有啲綠色㗎啦，呢個都唔使有，唔使懷疑都有啲綠色㗎啦，係咪？ 但是我反而即而家睇到即后尾即台湾即真係出动啲军警去镇压呢班学生，又打到佢哋头破血流嘅，即好多新聞都影咗出嚟，嘩佢真係 hold 住个头嚟咪㗎咁。咁其实我觉得佢件事係即开始有少少共产党嘅影子。 其实就你用 Telegram 边个标准啦，係咪咁你可以话佢过晒龙啦，咁你应该。 用香港嘅标准梗係过晒龙啦。 即係咁如果死咗人咁就点呢，你死咗人呢你就好大压力㗎啦。咁佢仲喺嗰条线嗰度嘛，依家冇死人㗎嘛，同埋冇开枪㗎嘛，係咪争好远啦，所以同六四。至于你话我哋觉得佢咁暴力㗎咁你 因為我哋 未 觉得佢暴力㗎。 知道惯添㗎喎。佢哋嗰啲示威同冲突係咁㗎喎。是香港人咁得意啊！即系认为即系 和平领胜啊！ 哭两棍就话好侵犯人权啊！唔好话佢哋啊！你睇下英国、美国嗰啲，我喺英国嗰阵好平静啊！啲一般英国人好斯文噶嘛 ，gentleman 咁啊！佢一暴动咧，就打烂玻璃啊，掟嘢啊，掟石啊，咁跟住嗰边就开始 打嗰啲啊， 马队走入嚟啊，马队啊，你知啊，高头大马咁冲佢，就好暴力噶，一样系即刻好暴力噶，可以。平日完全唔知噶，好日都 揼柴你啊，揼柴你啊，使俾面啊！ 即系佢哋其实，喂，咁你见啦，啲英国人好，欧洲啲人啊，一打完波佢就暴动噶啦嘛。 当然佢 其实佢哋有经验噶，呢啲嘢大家都有经验，搏到血流都冇所谓。同埋佢嗰啲棍咧，梗系啲胶棍嚟嘅。 总之唔死人就冇事噶啦， 即系唔会真系搏死人嘅。 啊， 兜头搏落去都系晕嘅啫，最多 爆光嘅啫。 系、哎，即系爆光嘅啫，佢唔会话一棍。如果铁棍咧，你唔搏死人啊，所以 系啊， 都有啲、有啲谱嘅，佢哋呢啲有晒经验啊，大家都啊。 系、你抗争咗咁耐啊，七几年开始啦 ，OK。 咁所以就我哋真系大惊小怪啦，因为未见过嘛。 我哋系温室下长大，冇计噶。 唔系， 所以 你 唔系话占中，我哋咪话唔和平唔理性咯，系啊，睇下人哋嗰啲， 唉， 和平理性系搞唔到任何嘢嚟嘅。 你香港都有呢个经验噶，暴动嗰阵都系咁嘅啫。 哇，好多年前咯，即系而家嘅人， 因为呢代人都冇见过咁解啫嘛。 系啊， 我哋嗰阵系见过嘅，都仲细啊，唔知啊，咁但系真系咁，可以系咁嘅，可以系咁嘅。所以两样嘢不能相提并论啦，香港唔可以学佢啦，我就觉得。 系啦，冇咁嘅 bargaining power。 同埋個憲政制度都令到佢係有咩？佢喂佢民選噶嘛？ 係。 你總統係民選嘅，咁佢任命嗰個行政院院長嘅，成個行政機構係有民選嘅 backup 嘅。佢聲好大嘅喎，如果你唔中意，咪兩年後你咪廢咗條法律嘅咯，你咪換咗個總統嘅咯，係咪先？你冇得咁樣喎，而家唔俾我過咁樣。 即係行政院嘅角色咧，等於我哋嗰個唔同嘅局嘅加埋一齊啊嚇。 即係政府、政務院、政府啦，係啦，國務院係啦。美國 嘅。佢而家就係話即係俾啲大陸嘅網民有個委入，就係話啊，你睇下台灣因為民主啦，睇下民主有幾好，你睇下台灣都係民選選出嚟㗎，咪又係搞成咁。即係佢而家變咗係俾啲大陸網民有個位去入台灣，民主唔好㗎咁樣咯，都係共產，即係你話阿爺係話事咪好咯，即係你冇得冇 say 㗎啦，咁咪接受咯。 係咪都咁入㗎啦？冇乜問題嘅佢哋，會睇大陸嗰邊嘅。 民主咪又係不外如是係咁。 你羨慕都唔頂嘅啫，大陸好多人嘅，咩人都有嘅，你睇咁睇嘅啫，粉青啊、另計啊，即係外國粉青咁啊，梗係用外國嘅角度去講。咁你香港啲都係兩批人㗎，你睇到台灣咁係咪先？即係你話啲譚慧珠啊嗰啲咁啊，唔好學啊，唔好學啊。 唔係一般係在職者都係覺得翻學生唔啱嘅 ，OK。 系你话中环翻工嗰啲就觉得 系啦系啦，即系三四十岁嗰啲啊，都系觉得唉，冇 你表达咗意见 打佢啱噶啦嗰啲咧， 表达咗就算啦，冇咁多事啦咁样。 啊，我访问过公司嘅同事嘅嗰个意见都系咁样样嘅 ，OK， 觉得佢系搞乱晒啊咁样啊，应该打佢啊嘛 ，OK。 啊、我公司反而冇乜人讲呢样嘢喎，即系到即系 even 可能你话讲紧三四十岁嘅嗰班人，佢哋都觉得即系佢呢件事对佢哋讲冇乜感觉喎。系、 嗯、 啊，佢哋就会搞咁多嘢做乜嘢啊？系咯，反而佢哋对呢样嘢又好似冇我哋呢一代，即系呢个 generation 嘅人咁去留意，因为我由头到尾呢单新闻我都不断有 follow up 去睇下跟进下最新嘅消息啊咁样样嘅。系啊，因为我见好多 Facebook 咧，你去 share 啊，或者去讲啊咩台湾加油，其实讲紧真系可能系八十后、七十后、八十后呢班人，你再早期少少嗰啲，佢哋真系唔系好理 嘅。哦，系。 咪当睇到乌克兰新闻咁咯。即系年纪大嗰啲系咁噶啦，只能够咁噶啦。所以对年青人嘅影响系大嘅，今次我觉得，但系去到边咧，咁就唔知啦。因为你如果你话下个礼拜就有咩占领咁样，咁可能就睇到佢哋。喂，隔咗两个礼拜新闻嘅嘢，咁我哋早两个礼拜嘅咧，刘俊图事件再早咯个礼拜嘅李慧玲事件，仲有冇人好激情啊？王维基啊，又系咁啦，系嘛？ 都系， 何况唔喺香港发生，即系你系可以观摩可以睇，但系同人哋嘅宪政制度真系好唔同啊嘛！你香港唔系选嘅，系咪？佢嗰、那个嗰阵时佢叫即系六十年代，等于台湾六十年代个党国制度啊嘛。党嘅即系个国即系党啊嘛，嗰阵佢哋就真系同佢哋拼命噶，而家已经唔系啦嘛，咁佢哋都唔激喎，咁呢啲系传统嚟啦，系咪？咁但系香港人未有耐度嗰样嘢， 系咁唔同咧，即系台湾有兵役噶嘛， 都系， 相对嚟讲，佢哋啲即识得点样样去作战噶嘛 ，OK， 无论系支持或者系反对嗰啲 ，OK， 咪香港人挂住自己份工多嘅啫。 系，唔计啦，香港人嘅有呢个 搵食嘅供楼啊，翻工啊， 我哋嘅意识形态系咁噶嘛，我哋嘅意识形态系关我鬼事咩？难民心态啊嘛，个城市唔掂啦，咁啊走噶啦嘛，咁啊离开个城市去移民噶啦嘛，就冇谂过咧就喺度建设下呢个城市噶嘛，永远都系咁噶嘛，我哋香港人系 系啊，即系一有钱系移民，冇钱嘅继续捱女仔喺度系嘛， 系啊，咁啊见到有利可图啊，翻嚟搵工咁样噶嘛， 喂，除咗佢呢个。佢幾個權力分立之外咧，其實佢仲有幾樣嘢咧，香港係冇喎，諗都冇諗過。 嗯， 有創制啦、覆決啦、罷免啦，有直接民權喎。台灣嘅憲法有嘅喎。 講先啦，你啱開頭我哋講，其實我哋講一間時事先啦，都講咗比較耐啦。咁講下其實佢嗰個係一個五權分立嘅嚇、啊。 五權分立啦， 憲制嚟嘅。咁邊五權呢就行政院、立法院、司法院、考試院同埋監察院嘅，多兩個嘅。OK。 嗯，這个就是孙中山写的时候就话，即系美国那些咧就唔系几好嘅，因为咧你个行政权咧就负责请人咧，咁就会点啊？会揽，即系会用人为亲啊？咁其实台湾肯定系啦，大陆系啦，系咪、嗯？即系人际关系决定啦，咁所以佢要 讲嘅一百年前啦， 考试权 啊、監察權本來就應該是交給議會的嘛。 是。 那議會會阻住那個、政府運作的監察權就應該抽了出來。咁咧就另外再整一個院啊，咁即係佢參考英國啊嗰啲政黨係會。 但係咧呢個考試院同埋呢個監察院咧就並唔好似司法院咁自己獨立一個系統嘅 ，OK 係純粹咧係總統任命咧，跟住咧就行政院通過就算㗎啦 ，OK 佢好似我哋香港嗰啲咩 象徵式嘅啫 ，OK 啊， 好似香港啲咩局咁啦。 系啦， 即系佢香港都系嘅。你香港，比如公务员咁，佢公务员自己系统啦，咁佢系委任一个委员会啊咁之类啊，咁变咗佢系独立运作嘅，类似我哋啲咩申诉专员啊嗰啲评 审计处嗰啲系嘛？ 嗯， 审计处就系政府部门嚟嘅。 嗯， 但系佢喺基本法就话咗佢要独立中央批咁解啫。 系 啊，佢都系政府部门嚟嘅。 系 啊。就税局咧，就嗰啲系政府部門。但系你話有啲獨立權力依法去 set up 嘅，其實就即係有條法例俾個權佢嘅，佢又唔係政府俾權佢嘅。 我哋通常分三種類型嘅，一種咧就係呢、這個即係讀書嘅時候啦。 立法同司法係咪？ 你啱講嗰個咩有條條例嗰啲咧，通常政府機構係分三種類型嘅，即係至香港嘅例子啦。OK， 第一個真係政府部門啦，譬如警務處嗰啲啦，政府核下嘅機構啦。咁第二類就一啲叫做法定組織啊。 NGO 又唔系 NGO 嘅，譬如平機會啲咪法定組織咯，叫 statutory bodies 啊。 系，美國叫委員會。 系啦，咁 委員會制 呢啲咧就係、是、都政府組織，但系咧就唔係政府直接出糧嘅。OK 啊， 跟政府嘅標準，但係佢獨立嘅。 獨立嘅 OK 就勉強叫算公務員啦。OK 嗰、個講唔係佢可以係公務員嚟噶，即係做嘢嗰啲可以公務員。嗰、那個咩通訊局啊，通訊局佢係獨立嘅。佢而家嗰個通訊事務辦事處咧就係政府嘅，咁、所以嗰個話好出嚟講嘢好串嗰個審咧就係公務員嚟嘅 A 位啫， 即係佢又可以，唔係佢下邊啲僆我唔係公務員，佢上邊 唔係即係嗰個決策嗰個咧， 決策嗰個 係委任嘅，就係獨立嘅，咁佢依法去 set up 嘅咁樣，即係 suppose 佢代表所有利益啦，即係會獨立嗰啲咧，咁你比如嗰啲監警會啊，佢都係噶，即係用一條法例 set up 嗰樣嘢。 啊，即系 唔系政府部门嚟噶嘛？佢唔会 点管啊，嗰啲咯，机管局嗰啲都系啦吓。 佢、会独立人士去做噶嘛？而佢嗰个任期咧，比如系五年啊咁样，应该长啲嘅。咁咧会比较好嘅，长啲，比一做五年咁咯。咁佢又跨过咗你嗰、那个政党轮替咁啊，政府交替啊嗰啲咁啊，即系跨过个政府啦嘛。 嗱、第三类就做出第三类就个政府拥有嘅事业啦，啊，譬如 咁佢 变 咗系比较系独立一啲嘅。Okay.即係佢延續性同獨立性都係強過政府嘅，因為政府你做完呢份工，下一份都喺政府裏面啊嘛，咁你好多嘢一定要俾面啊嘛。佢呢啲做完又唔揾佢，佢亦都唔一定揾即係幫政府做嘢咁，咁咪即係揾啲獨立人士去做一個 board 咁啦，咁樣。咁、台灣嗰個進步啲，我相信就因為佢係憲法俾權佢噶嘛。咁當然佢有一套啦，咁但係 所以我 哋 得到嘅資訊都係睇表面嘅咋，實際情況都要揾專家 ，OK 嚇，依家資訊談飛， 唔係佢哋咁低調咧，證明佢冇問題出現嘅。 OK， 即係嗰兩個院啊，監察院同即係檢察院，即係考試院啊。 唔係喎，純粹嗰都係政治獻金嘅啫喎，俾 OK 嗰啲地方啊，我俾個位你啦，咁誒你喺度攞油水咧，咁嗰啲 難免㗎啦，中國人嘅關係呢個就 係 諗就諗得理想嘅，咁啊五權立法係。外國啲嗰啲憲法學家講都係孫中山創嘅，真係首創嘅。 冇錯，因為佢係將全世界所有憲法 一 大抄 ，OK， 其實幾個國家嘅啫，即係英國、美國、德國。 天下之大勝係嘛？ 係冇錯。係共產民主義係同時有呢個法西斯嘅影子同埋呢個馬克思嘅影子嘅，好頂人嘅。 佢係跟西方嗰啲三權分立啊嗰啲咁嘢嘅，係咪？咁啊，有埋社會主義添㗎，所以即係三民主義裏面係好鬼豐富嘅。 有社會主義啊，又有呢個類似納粹主義嘅啲軍政咪咯。 話講嚟講嗰本書好好睇喎，不過冇人真係睇過咁解啫。 有，你喺台灣讀書實要睇嘅，由小學讀到大學都係讀嗰本嘅。OK。 我又冇喎，冇讀過呢樣嘢喎，真係。 冇就要買本睇下啦，因為其實佢好好睇嘅，佢寫嗰本即係佢原本啊原版啊係好睇嘅，因為佢好多資料好多嘢喺度嘅。但係當然有啲係錯㗎啦，因為嗰陣時佢，但係佢好博學嘅，即係孫中山好博學，佢唔辣，即係唔悶嘅，佢唔係理論嚟嘅，好多係啲當時嘅世界大勢啊、情況啊咁樣，咁佢係好生動嘅寫得。 咁基本上咧，我哋都承襲，中共都係承襲孫中山影子，將全世界啲憲法抄曬落去最好嗰啲 ，OK？ 咁得唔得行一回事啊？ 中共就抄俄國嘅蘇聯嘅， 蘇維埃嘛， 蘇維埃嘅 大陸法啦， 即係佢社會主義，即係佢有套理論喺度嘅，即係跟馬克思嘅理論去 set up 嘅，咁啊個權係集中曬喺人民代表大會嗰度嘅，就唔搞三權分立嘅佢 啊，人民民主專政啊嘛 ，OK 嚇、 啊因為你喺中國所有選舉產生啦，嗰、那個檢察院、法院、國務院，但係佢產生嘅地方都係人大嚟噶嘛，即係人大選呢啲人出嚟，喺人大嗰度通過，即係佢喺嗰度做選舉，咁所以個權啊去翻曬啦，法院都係人大常委解釋法律啦嘛，咁即係嗰度有個啲法律專家喺曬嗰度啦。咁佢係所有集中個權喺曬人民嗰度嘛，即係個理論係咁啦。 個理論係啦，但係選出嚟嗰班係咩人，你大家知啦。 即 係 咧，因為喺黨嗰度啦，其實喺黨嗰度啦，但係個 setting 咧，如果跟馬克思講法咧，就係應該係人民決定曬一切噶嘛，就冇理由你突然間有個即係法院咁，你同人民冇關係嘅人民。 馬克思冇乜點講過呢啲嘢嘅， 有，即係 佢 話嗰啲係揾笨嘅，三權分立嗰啲係呃人嘅。 係啊，佢其實冇乜點詳細講過呢啲嘢嘅， 佢系批判呢啲嘅資本主義社會嗰啲方便嘅嗰、那個咁，即係嗰啲咩上層建築、下層建築嗰啲啦，嗰啲咁嘢啦，有機會再討論一下啦。其實最好揾阿長毛討論嘅呢啲，不過佢都唔知記唔記得噶啦，已經。 唔係，其實都要睇下，即係馬英九見完班學生之後，睇下傾出嚟會有啲乜嘢。 佢邊有激？佢又係傾嘅，只不過知會你嘅啫嘛。 唔係，佢做下樣見下，咁你都會有一啲嘢睇下出嚟係點。 其實咁咪俾翻個下台街呢班學生走咯。因为佢而家走唔到嘅，好阴公嘅， 无啦啦，走咗翻去啦，咁样又好似好样衰系嘛？ 系啦，咁佢知佢要走啦，咁啊俾个面佢。 你知啦，学生系靠呢啲噶嘛，出嚟噶嘛，要赢噶嘛 ，OK？ 咁你逼得佢紧要，佢又唔。 你讲到佢好似 MK 咁。 系 MK 啊！你明明搞社运，其中一样嘢就系赢，咁有啲女啊咁啊中意，大家一齐拍拖去搞噶嘛。你明唔明啊？咁嗰个窒咗，咁点办咧？系咪？ 唔一樣 嘅， 其實。 你咁樣講，我又唔同意喎。即係你講到佢哋係就齋型，我覺得係咯。你將呢件事好似又醜化咗，變成佢自己。 我講香港嘅有啲例子啫 ，OK。 個人主義咁樣。 收夠啦！佢而家收。 唔係佢唔會，但係心理上有啲咁嘅情況嘅嘛 ，OK 你知佢哋落唔到台，佢唔走嘅嗰件事係唔完噶嘛？即係你政府係要讓步，但係喺咩時候讓啫嘛？所以話馬英九叻就叻在佢睇下佢最叻嘅時機咯。硬硬嘅时候要硬啊嘛，其实成件事佢算系好嘢嘅，即系狠嘅时候佢狠呢样都唔系个个做到嘅，即系系嘛？ 都系啊，佢咁多日都唔出声，即系照常翻工去食饭啊，即系俾啲记者影到佢去食饭啊，即系好似好自由，完全好似唔关佢事。 懒 有姿态咁咯，啲对我有冇影响啊？ 懒有自信啊，咁其实总统系要咁噶嘛。即系如果你惊晒咁腾晒鸡咁又唔得噶啦嘛，都几难做嘅，所以呢。成件事完咗之后先可以评价佢究竟叻唔叻，做得好唔好嘅。 嗯， 至于呢个协议一定过嘅，唔使谂嘅。 系， 因为你冇得讲嘅，基本上。 咁但系呢个国民党下次嘅大选就应该冇噶啦，系嘛？ 仲有两年，你好难讲噶。 哦，仲有得扭啊？你觉得佢？ 唔系，你谂下，如果你嗰个协议过咗呢两年，佢个嗰个失业率改善咗好多咁样，咁你可能啲人又系另一个谂法噶咯。系嘛？你好难讲。 我反而觉得应该 OK， 因为即系其实 佢 签完即系通过咗咧，佢个经济 佢先搞呢样嘢。 系啊系啊，因为佢经济其实你睇翻香港都系嘅。你当初自由行嚟嘅时候，你头一年头嗰几年其实你系净系见到好，你好难见到即系好差嘅反应，即系 side effect 出嚟。系啊，你估唔到咁大镬噶嘛？因为佢一步一步咁侵蚀啊嘛。 即系其实系两年三年到开始好唔掂咯，发觉。 系啊。 一嚟啲嘢贵咗。啲租唔 通街 都 藥房金鋪， 見唔到， 係啦， 唔係就係因為而家發覺你個經濟太依賴佢啦嘛，咁呢個你開始即係香港啲人係知道危險噶呢樣嘢，即係你乜都靠曬佢嘅時候咁點啊？你變咗冇第啲產業。咁你俾咪苦養由人咯？第日 唔係，雖然咧就自由，即係講翻香港嘅情況啦。自由行當佔咗香港 GDP 咧，就幾個 percent 嘅啫。OK， 嗯。 咁啊，杜比提出嘅觀點啊，沙士嘅時候都係冇咗幾個 percent 嘅啫喎，咁又搞到咁大鑊喎。咁其實咧都佔過嗰個經濟嘅情況。如果你突然間冇咗幾個 percent， 都好重嘅。OK 嚇。 梗係啦，喂，嗰陣我睇下董建華真係渣嘅，都冇講嘅，真係渣嘅。 佢放贱下落嚟，放咗几多钱落嚟咧？即系因为佢落嚟啊，佢用咗50亿啫嘛，50亿唔少钱噶嘛，啲库房搣出嚟啊，拎咗出嚟啦，你俾几廿亿抌落去嗰个经济圈里边，令到佢活翻啫嘛。咁自由行点解搞得掂咧？因为你最穷嗰啲人啱啱系嗰批人冇生意做，啲小商户啊、中小企啊，尤其是啲消费场所啊、茶餐厅啊咁。嗰啲人落嚟系消费呢啲嘢嘅啫嘛，但系即刻就舒缓晒啦嘛。本来间间嘢都准备执嘅，咁样你突然间啊有翻生意啦，咁咪舒缓咗就得噶啦嘛。佢起个作用就 系 咁啫，其实唔好巴闭。 感官啦，系啦，感觉。 唔好巴闭。你政府抌嘅一落去睇你点抌嘅啫嘛，抌落去你一样可以舒缓到佢。 台湾嘅情况唔同啊嘛，台湾自己有工业啊嘛。 台湾有根基，香港都有。 佢会呢两年，即系起码如果譬如佢通过咗，你话两年之后先再大选咯。但系我觉得即系你两年之后再大选，佢哋啲坏嘅影响未必咁快出到你嘅时候，可能佢哋就觉得 好 影响几好啊。 即系你就业即刻改善啊，好多 系啊，所以佢就话好嘅即刻会嚟咯，但系坏嘅影响佢未必会即刻咁快见到。所以我讲紧你话两年之后再大选嘅话，未必一定会输咯。 系啦，两年系好耐嘅事嚟啊！我哋两个礼拜已经忘记晒好多嘢， 一个礼拜都应该去边啊？ 佢哋都系嘅啫，唔系好争好远嘅啫。你估好深仇大恨啊？唔觉噶，其实。英雄啊，做完咯，系咪先？波啊，俾人波完咯， 赢啊，赢咗啦。 第日可以选议员咯，系咪先？受过伤系嘛？ 受过伤就可以选噶啦。 啊，被迫害过咯，民进党啦，加入咁样，唉、哎，各自归队咯，系咪先？咁就系咁噶啦。 嗯， 即系好难 民进党 嘅，即系你话中国嗰个情况，你系咪真系俾佢吞咗咧？同佢做生意咧？我从来就觉得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嘅啫，系咪？ 系、 全部都系咁啦。即系佢啲人落咗嚟，你话喂，佢啲大老细落晒嚟香港。咁佢会唔会俾香港污染咗佢呢？以前係好鬼驚你去污染佢，所以唔俾啲人落嚟，唔俾啲人上去㗎嘛。而家佢唔驚，调转嚟你驚喇。 咪香港嘅情况特别啲，就係佢落到嚟呢，佢係淨係搞上市嘅㗎嘛。咁你冇其他产业俾佢投资㗎嘛，你哋香港係你唔知搞乜好大佬。咁你去台湾你好多其他嘢搞㗎嘛。 你香港本身又真係单 係呀，同埋 surface 咁样把鬼咩大佬係。 咁地方细冇办法 啦。唔系人哋整成你咁噶嘛？你 自己政府嘅问题啊嘛，自己政府唔搞，你又唔会。 咁多年啦，积弱咗咁耐，你嘅经济系单一啊嘛。而家唯一恶就系变咗系旅游业，咁佢咪喺嗰度嚟咯？ 咁旅游业就唔需要大陆资本去搞噶嘛呢样嘢。 啊， 系啊， 即系佢能够俾到你嘅就系旅游嘅啫，其实其他嘢佢点啫？又唔够你做喎，其实你落嚟做中小企够唔够香港人搞啊？讲中小企。边有香港人嗰种灵活啊？嗰种拼搏啊，冇噶嘛，大佬。 哦，佢哋讲关系嘅啫。 啊，佢哋唔做唔到香港人嗰种咁嘅咁活嘅小中小企嘅，所以佢又唔会争咗呢啲嘢嘅。 嗯。 台湾情况唔到啊嘛，有农业，有工业 ，OK。 劳工位置咯，如果系咁，你都够低啦，人工讲真，你都已经差唔多啦。 咁啊，解决呢个台湾嘅失业率，啲大学生就唔使成日走去 working holiday 啦。 系，但有时呢啲嘢咧，就你香港人一样，台湾一样嘅，好多人感情上嘅理由多过，即系真系实利嘅，或者真系个危机啊，系咪？到时就自然有另一套嘅咧。你睇下民进党啊，三通嘅时候，民进系咪民进党嘅任内搞掂咗三通啊？一样势成水火啦，但系佢到时到后佢又。即系生意就做生意，实际嘅台湾人一样实际嘅啫，同香港一样嘅，因为佢系岛国嚟噶嘛，你知啊，常年俾人围住噶嘛，佢又有岛民嗰种强悍，但系佢又有一种咧务实嘅政治啊，好得意嘅，比香港人仲务实噶。其实佢有啲嘢，你唔好以为佢死过一定系唔得人睬你，系啊，反攻咗啦，有冇谂过？有冇去谂过反攻？冇谂过反攻嘅。所以唔使太紧张嘅，香港还香港系嘛？ 系啦， 你做好自己就得啦。 咁啊，系啦，我哋今日节目时间差唔多，虽然偏离咗少少题目啊吓，因为讲净系讲时事都冇讲，其实佢啲宪法啊嗰啲，譬如你系点样教嘅 ？O K， 我 计 计成嗰个当 系啊，冇计啦。咁啊，下个礼拜我哋再讲个同样嘅题目啦。 好，好，好， 好啦， 好，拜拜。